当健身界陈云太后小柴医师爆出全宇宙第一个健身 crossover 中医资讯性节目，本草根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唉，翻到嚟第二节啦，啱啱收到最新 消息啦。美心妹妹系嘛？啊，唔系，最新消息系咩啊？ 阿福州咧又执笠大吉，大佬。 点啊，大佬？ 一个时代的终结，福州可福州忽然一周，下月初结束，遣散70人，八月七号最后一期。 嗱，老人家，头先我问嗰个咧，可能喺 我想问咧，福州系佢第创行，我买到而家嘅。 哇！点啊？你有间诊所定你有间咩啊？真 係 好嘢！ 因為其實我蘋果都係九幾年有噶嘛，忽同埋佢嗰陣時忽州係黐住蘋果送嘅係咪啊？ 係初頭係。 係咯，我記得第一期 係星期日，星期日 謝霆鋒做封面， 所以就買啦。 唔係嗰時其實咧，我喺外國讀書，我叫我老豆儲起曬俾我。 係先，咁你而家忽州去咗邊啊？好值錢噶啦，將會。 係咧，我即係期期都有啊。 你唔係掉曬啊嘛？ 掉曬咯，俾曬阿爸阿媽咯。 即係頭先我問個老人家一個好，可能喺佢眼中係一個好好幼稚嘅問題。 係，冇咁講。 係好實在嘅，就係話點解突然間呢啲事會排山倒海接踵而嚟咧？ 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咁啱喺呢兩個月發生呢事？ 係啦，因為頭先咧我就同個老人家咁講嗱，我估嘅啫，可能我真係唔啱嘅。喂，會唔會真係就係話做開紙媒嗰啲發覺唔得喎，要將所有嘢谷曬去個即係 Cyber Media 嗰度，紙嗰啲冚爛執都係執係嘛？只不過我用個新媒體養翻同一堆嘢啫。即希望佢就原本佢有100蚊要使嘅话呢，原本就分咗两个 account， 一个传统媒体，一个 cyber media， 不如而家执咁过啦，系咪少隻香炉少隻鬼，佢多啲钱摆返落 cyber media， 咪大家有着数囉，系咪可以咁睇呢？ 理论上系嘅，不过因为而家即如果我諗大家都知啦，即网上面嗰个广告收入呢， 系 即如果對一個傳媒機構嚟講，我諗唔可以話有一個主要性嘅貢獻咯。 嗯、 即如果大家我諗即都會知啲問題。 唔係喎，但係黎生話佢越嚟越多錢喺 Cyber Media 度翻嚟，喺動新聞咯。 係越嚟越多，不過你要知道， 點樣有錢咯、啊？即係講。 唔係你知道嗰個越嚟越多嘅意思，即係個係嗰個比例上去 比例上越多， 但係你實質上一蚊去到兩蚊已經一倍啦。 嗯， 即系你报纸唔会一亿变两亿翻嚟噶嘛？你印刷媒体个广告，你譬如今年收，假如某一份，我唔系讲紧任何咩啦，举例一亿，去到二亿系冇可能噶嘛？但系你喺个网上嗰个广告，一蚊去两蚊系好容易嘅事，因为佢 base 低啊嘛。咁你话越嚟越多，即系你啱啱讲话黎生嗰样，我谂佢系睇条数啩。咁你做紧可能做紧一个月咗千零几千万生意。佢可能升幾百萬已經一成㗎啦嘛，即係嗰個係咁樣睇嘅啫。你話，但係到一個要主流嘅主要嘅收入，我諗，如果睇翻佢哋啲傳媒啲年報咧，都唔係咯。而家即係我睇翻，譬如220，即係一傳媒啊、東方嗰啲咧，甚至乎我諗其他嗰啲啦，都唔升到咁樣，都唔算係主流咯。即係佢有條數喺度，不過唔可以。系一个主流嘅盈利来源咯， 抌好多本喎、啊，真系。你睇下星岛喎，真系咧好鬼难睇嘅，你揾段新闻都揾到劲难。明报都系，我觉得佢都做得差，唔 user friendly。 唔系，其实咧，我哋 系苹果真系好鬼死 意。其实咧，其实系呢样嘢，当然譬如我谂系咩啦？呢个系譬如同可能 苹果 佢其实唔系嘅，如果以我记忆咧，其实做得最快电子化咧系星岛嘅， 系乜？ 星岛喺狐仙年代咧已经系电子化噶啦， 但系就系由嗰个年代到而家冇改善过咯。 咁佢版面咁呢啲，譬如佢哋嗰个佢哋啲客可能对佢哋嚟讲唔系最多人仲上网睇新闻嘅客啊嘛，呢啲即系佢哋嘅客可能仲系拎份报纸客嚟噶嘛，咁佢哋咪唔系你好自然嘅，你睇住你嗰啲客嚟做嘢噶嘛， 系啊， 你后生啲或者形象后生啲嘅媒体，你咪睇住个网嚟做，譬如你就算100毛都系噶，你问我咧，100毛其实佢本书卖好，佢卖好多书噶。 但佢其實佢花好多 effort 睇喺網上面，因為佢啲客全部睇喺個網上面睇噶嘛，係咪先？即係咁啫嘛呢啲嘢。 同埋星島就戇居到咧，佢佢佢新聞咧冇得 share 咯。我唔知 有有得 share 呢度啊嘛， 得啦 ，OK 啦 ，OK 啦， 冇得 share WhatsApp 嗰啲啊，就系 Facebook 咯。 OK OK OK， 咁你 copy and paste 咯， 就系嗰次要 copy and paste， 唔系咁就冇咗嗰个 format 啦嘛。 我咁呢啲就各个机构唔同啦，呢啲嘢就讲真。 边一个譬如你港台、商台乜嘢啊，都有得。 其实唔系，你不如讲翻转头啊，嗱，唔好讲咩啦。其实反而咧，你问我咧，文汇报嗰啲系做得几好噶，网上版。就有一定有你啱啱話 WhatsApp 嗰個 function 先啦， 有微博添，跟住仲有好多公仔喺下面啦。 系啊，你文匯報翻嚟做幾好噶？我都話，我成日都話，我成日都話啦，我成日 每單新聞都可以俾分。 係啊，我成日都話識睇都係睇文匯報嘅，唔係講笑真㗎。係啊，我都係識睇睇文匯報，唔係講笑嘅，真係講真。 唉，轉話題啦，頭先第二節咧，係啊，我哋師徒外敵啊嘛。頭先第二節講到喂，今年書展唔係好掂啦，但係書展有個亮點，就係講緊有個靚妹仔咧，叫做阿 Sally。 好中意佢噶， 个样啊真系萌到萌到飞起噶啦，系嘛？阿杨海莹啊，系啊系好难读系嘛？我净系知佢 个事 件。喂，但系上个礼拜就其实好多人都讨论紧啦。喂，究竟呢单嘢个底蕴系点咧？嗱，我即系我啊，真想问一下一个传媒人啦，到老人家你点睇？ 系咪真系风化？ 唔系，你首先你有冇料先？收唔收到风先？ 我收唔到风啦， 有咩风收啊？ 你净系知佢究竟个阿妈系咪同个摄影师第一次合作啊？系咪自己收咗钱啊？吓、 哦， 佢而家就话冇收钱啊嘛，而家就冇收过一分一毫啊嘛， 冇收钱，冇话冇拣相啫嘛，佢话 冇收过一分一毫。 咁佢出嚟做咩 ？Exactly， 大家都问紧同一个问题、啊，喂，你唔收钱出边嚟做咩啊？慈善啊，喂，你要知道呢个靓妹啊，即系一个 established figure。你係呢個靚妹本身有個 profile， 有人會因為呢個靚妹而買呢本嘢嘅。你唔收錢，呢、這個阿媽咁叻，你唔收錢，我真係唔係好信，唔係好合理呢件事。嗱，因為點解呢？喺 Wikipedia 嗰度其實 search 咗呢個靚妹嘅。 嗯。 點為之叫 search 到呢？基本上嗰個係一個 job resume 啊。 嗯， 有几句细无谓啊！由佢咧2000几年开始拍呢个广告咧，喂，即刻到而家系每个 job reference 有嘅，叻到你话去边咧？碌、哦、得几长啊！真系大佬，2008年7月28号出世嘅呢个靓妹，由2012年开始拍广告，第一个音乐广告咧就拍百乐音乐学院，哇，几咁巴闭啊！佢呢个讲紧系几年接咗200-300只广告啊！嗰啲冚唪唥商演嚟噶，你一路碌落去，喂，介绍嘅嘢其实好少噶，100-几字嘅啫，100-200字嘅啫。 佢有冇嗰个price grade card 喺度？ 冇，唔需要啦，因为佢有个 Facebook 啊嘛 ，Facebook 你咪可以沟通到。 唔系，我想话俾你听啦，呢度哇，呢、這个巨细无遗都、出席活动1小时4000蚊，平面广告而家2-3万，广告3-5万，经过佢个 Facebook 转载嘅广告贴文8000蚊一个，短片10000蚊一个， 巴闭啦！ 哇， 讲紧呢个阿妈系喺呢一堆嘢又赚243万 一年。 你话俾我听呢、這个唔系商演，我纯粹系因为个摄影师，我俾佢俾佢影下都冇所谓，即系打死我都唔信啊，大佬！ 唔会唔收钱噶？ 好啦，讲翻转头，究竟成件事系咪真系人哋讲咁？哇！你系咪你戴有色眼镜睇呢件事啊？咩啊？你系咪睇到啲咩啊？ 唔系我话，我话就系你啱啱嗰条数咯。 反应 唔系条数真好劲，我听落都劲啊，大佬！呢啲嘢好夸张，搵咁多钱嘅靓妹，呢啲喂呢啲咪有前途？呢啲唔系喂呢啲就真系咪就系为之喺个网络搵钱嗰啲嘢咯？仲话做本杂志收得工啦，我哋 唔系我头先嗰本杂志都卖118蚊嘅，佢本写真 咪就做呢啲咯？唔系佢真系搵钱就喺个网 嗱 嗱嗰啲嘢118蚊，嗱嗰啲嘢咧喺个电话睇就冇意思啦。你明唔明啊？呢啲嘢就要吓、啊，起码都揸住。 我想卖嘅，我觉得系好得意嘅，真系。 哇！真系呢啲嘢。 上个礼拜啲人就喺度讨论紧，究竟呢单嘢你系咪即系抱住一个所谓叫金鱼佬叔叔嘅眼光去睇呢件事？成本嘢就200页，有事嘅相就系4-5张。好啦，咁你问我，如果冇咗4-5张，呢件事系咪淫亵呢？咁唔系，系嘛？我谂都唔系啊，嗰堆相有啲好萌嗰啲相， 唔识讲嗰啲嘢，大佬。 佢好得意噶，有啲真系， 系啊， 啲裙仔咁样， 好即系一个好 cute 嘅靓妹，任何一个人 po 呢啲嘢上 Facebook 都起码得1000几百个 like， 系嘛？即系边个生个小朋友咁萌啊？喂，佢好似自己 Facebook 都啊得到100几廿个 like 啦，你仲要公开当呢个系商演，点会冇 like 啊？当然有啦， 唔识讲佢啲嘢。 好啦，个问题就系话， 成6岁又露底底，又真系好似 唔系都唔系讲佢个年纪。 而係話你成本係嘛？有幾張 particular 啲人會咁樣討論，你唔好話俾我聽，全世界人都睇錯，全世界人都戴即係戴有色眼鏡。 其實因為仲衰，佢整咗幾圖咧，佢整咗個黑格咧。 其实你真系觉得好似好多 用嘢，系咯，其实好大底啊！呢啲嘢 点解咧？你好似好有避忌啊？唔系避忌， 唔系咁。你老实讲呢啲嘢，譬如日本都有啲 under 16嗰啲摄影集噶啦。呢所以呢本嘢你话。你话系咪嗰啲嘢？我谂你问个摄影师，大家心中有数噶啦。 喂，但系佢直头话个摄影师系拍开嗰啲咩？ 系啊，周秀娜御用摄影师嚟噶，大佬。 咁我想我净系问一样嘢啫，到底你 系 当 呢啲噶？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 系 我 咁常就系啦，大佬。 我净系问一样嘢，你系咪曾几何时有当呢个 job 当咗呢个六岁嘅小妹妹喺个靓模而咁拍？ 一定系啦。 即系童星啊！ 童咩星啫？ 喂，你话俾我听，外国又或者日本真系有啲写真集，专系影小妹妹嘅，捕捉佢真系纯真嗰一刻嘅。 嗰啲啊？ 喂，大佬，嗰个靓妹，喂，嗰个靓妹唔系一个广告明星，嗰啲系咪唔系双演嚟？佢真系捕捉嗰个神情 嘅。都有都唔系嘅，都有好多系捕捉呢啲神情嘅。即系嗱，即系老老实实就咁讲。 哇，大佬呢单嘢你摆明系当佢系一个靓模。个问题就系 level 俾乜嘢人睇咧？你又唔好话俾我听，你嘅摄影师完全系完全 inexperience， 我唔信喎、啊、呢件事又。 咁冇人，我冇人信噶啦呢啲。 喂，你当你当呢个六岁嘅小妹妹当成一个 level 咁包装，揾一个专系影惯 level 嘅摄影师嚟操刀，成件事仲要商业咁包装。你话俾我听，个妈冇收钱，仲要冇睇佢啲相，哇，简直系天大奇闻呢单嘢。即系呢啲系无头公。 多拿个仔嚟咯。 但系 多拿你系咪你仔嚟？你个仔嚟噶？ 做咩？ 系嘛？好彩啫，女，哎呀，有冇喂整咗出嚟影下 啊？ 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可唔可以接受啊？你可唔可以接受呢啲相俾人印出嚟印一本书？ 得噶， 得噶， 咩话？某几张得定某几张唔得啊？ 全部都得。 我唔知道，我唔系我嘅尺度，系咪我嘅尺度？ 唔紧要。 唔系作为一个女性同埋妈妈，你点？ 你 feel free 系你 feel free， 你点睇？ 你讲你， 我都其实我睇过。 即系嗱，个女仔佢系一个瞓觉嘅样咯。跟住一个着住大底裤喺度，即系好似鸵鸟咁样个头。 哦，呢几张 就系呢几 得意啦。嗱，同一张相， 抹住个鼻， 就系讲紧你头先嗰张好似鸵鸟嗰张。 就系讲嗰个， 你就会睇到个头啊，拥咗落个枕头底度，所以你觉得佢似鸵鸟。 系啊，就系咁啫嘛。我又唔 你问， 即系我唔会觉得佢系一个下体咁样睇咯。 我唔系睇到下体，我系觉得佢嘅动作系趌高咗个 pat pat 啫。 但系呢啲系小朋友成日都做 嘅，影嗰阵时十六岁嘅咋？呢啲影嗰阵十六岁嘅咋？呢啲 咦？呢个咪阿 A 系啊， 阿老师嗰个嚟？ 唔系啊嘛， 你咁样认得？ 呢个肯定唔系啦，呢个呢啲真系 喂，成件事一个咁商品化嘅一个行为，咁商品化嘅动作，你个阿妈又真系当正个女系摇钱树，成件事系商品式咁嘅营运，你话俾我听，成件事系一个误会啊！喂，奥分六， 但系今日真系去咩律师楼告位佢？ 告边个？ 告摄影师咯，告即系嗰个出版定乜鬼啊？ 咁老实实啦，咁我就觉得个 唔系因为食死猫，因为差佬查啊嘛。 系啊系啊。 如果你唔告，咪查埋你。 呢个阿妈似咧，而家即系要切割，出咗事。 佢个人都去查埋佢个。 去死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有个阿妈做，阿妈做到咁折堕，即系我真系觉得呢个人，即系值得系俾社会批评呢个人嘅吓，即系。你做阿妈呢，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做得，可以唔做得。好多人都当个仔系摇钱树嘅，但系 冇啊，财迷心窍呢啲嘢。 喂，有条底线要守噶嘛？ 又揭佢系曾经破过产啊嘛？啲妈妈 唔理啊呢啲嘢，呢啲嘢冚烂花边啦、啊。喂，个问题就系话一个六岁嘅小朋友，有人喺网上面讲过就话，喂，如果呢个六岁嘅小朋友睇嗰啲相，佢自己觉得 OK 冇问题嘅，系咪可以 post？ 屌你，梗系唔得啦！ 咁又唔可以俾个六岁做 judge， 即系 make 呢个 judgment。 喂。大佬，呢个系呢个六岁嘅小朋友，你信佢嘅 judgment？ 所以佢阿妈咪就话佢冇份参与拣相咯。 啱啦，个问题就话个六岁嘅小朋友冇 judgment， 你个妈都冇，唔合理。 咁咪就系冇拣相咯，参与，所以你唔可以，即系佢冇。 你真系信啊？ 咁我梗系唔信啦。 咁两个打死唔信，喂，仲要讲 popcorn 咩 production？ 喂，好犀利咯，个阿妈又唔使拣相，个小朋友又唔知得唔得？咁如果你作为一个社长，你系咩飞个人？ 告人哋乜嘢咧？ 咁唔好意思咯，咁我觉得真系要上身系你喎。只不过我觉得我个妈咧，如果要喺呢个情况之下冚棒同个摄影师割席，冚棒推上个摄影师度咧，即系我觉得佢真系非常之无耻。呢、這个妈系为咗钱当个女儿，仲要系一出事同个摄影师割席，即系我发觉即系呢个人真系非常之无耻。 但我覺得爸爸，佢都唔似爸爸，又唔似媽媽個樣嘅。 咁、嗯、你帶起啲花邊嘅話題，我唔識應你咯。 係咪先？ 唔識啊呢啲， 我唔識應我，我又唔識應我，係嘛？ 好似 你 imply 緊個未必係親生嘅，所以就 唔 係。 我覺得個女仔真係唔係啊呢、這個咩 Celine 真係好得意咯個樣。好。 吓，作为妈妈你觉得 作为妈妈 你可以 接 受嘅，作为母亲 讲呢啲 呢啲嘢， 好，继续讲咩啊？ 我呢单嘢都系编诗，即系编完就算啦。喂，好啦，话题一转咯，琴日有嗰件大事喎，阿 Donna 你有冇去翻助选啊？新埔区 冇啊，冇啊， 有泛民总动员嘅。 你泛民嘅， 我做咗第啲嘢啊嘛， 做系喎系喎系喎，你做咩嘢？你去咗做为咗公义， 系啊，我做咗。 喂，不如讲，可唔可以搭爹讲一讲？ 你讲呢单先啦，一日 冇乜所谓。喂，点解可以咁劲咧？十几个大律师，工会主席一齐可以出嚟晒冷嘅。 我觉得唔系呢啲，即系他朝君体也相同。如果你系呢个业界，你真系觉得，我觉得正常应该系 concern 呢样嘢。 好劲，我觉得系啊，史无前例嘅啦，开埠以嚟真系讲真。哦，你又话院长，喂，其实咧有冇揾佢嘅咧？你哋 我 睇报纸话咧 ，DO 仲系冇揾佢嘅，冇接受过呢啲邀请嘅。边个讲大话先？而家 我唔知咯，我觉得唔会唔揾咯。 嗯。 系咪？ 佢今日话唔可以官员唔可以涉及内地呢事。 系啊，跟住阿 Dennis Kong 咪 send 咗封信俾佢咯。 跟住你嗰时用个人名义签过撑政改噶嘛？系咯，系咯，呢啲嘢真系呢啲真系呢啲真系。 咁你再一次以个人名义撑我哋咯，咁。 系咯，咁有冇复阿徐永全咧赞阿郭荣亨大个仔啊？上个星期你有冇睇过佢阿徐永全篇文？ 冇啊 ，B T。冇啊冇啊！ 徐永泉喺信報框框咧讚阿郭榮亨終於大個仔啦。 因為咩啊？ 因為佢喺立法會度問阿梁振英，跟住搞出咗嗰個風波出嚟啊嘛！嗰、那個主席啊，主席話你哋表演夠啦，嗰單風波咧其實郭榮亨個問題啊嘛。 我都覺得。 系、 嗯、 啊，大个仔咯，都 得 系嘛，得咗啦，今次呢啲。 不过唔系香港冇嚟啊，所以 叫佢贴少啲 Facebook 同老婆嗰啲嘢啦。 喂，但我系咩？有咩？ 佢成日都即系嗰啲咩家庭嘢咧，即系我明佢喺度做乜，不过即系 应该大个仔系嘛？ 忍忍手啦。 喂，你点睇呢啲嘢？我哋讲唔讲呢个噶？ 讲 维权律师啊， 俾你讲噶系啊。 哦。 哇，我觉得真系好黑。 即系下次一先讲呢个补选啊，我讲完先吓，冇乜再。 我觉得真系好离谱咯，大陆嗰度。即系咁啊，淹下淹下，捉下捉下，咁跟住就要俾佢哋喺个镜头前面度认罪喎。 唔系，咁但系事实上你系咪有冇 insight， 即系话佢其实背后想做乜咧？即系拉晒所有搞事嘅人咧，呢个世界就天下太平啦。 对于共产党嚟讲 系咯， 因 为佢哋系 即系唔代 表啊嘛， 唔可以有其他声音啊嘛，唔系。不過佢哋邏輯好怪嘅，佢哋邏輯咧，我同佢哋有啲人傾過偈咧，佢啲邏輯好得意嘅。你聽完之後，即係你會覺得佢哋 笑下先。 喺地球同埋去冥王星咁遠嘅距離，等於四十八萬億公里咁樣㗎，係啊。佢哋覺得咧，而家我哋個社會咧，即係內地嘅社會，而家咧就好需要咧嗰個經濟發展，因為仲有好多人咧係喺個係好貧窮。住嘅地生活好落后， 香港情况都一样啊， 所以呢就我哋而家个社会应该呢就争取时间，就把握呢个机遇呢去发展个经济，就令全体人民都富起来嘛。咁所以呢，如果个社会入面有一啲声音係所谓我哋就叫异议声音啦，佢哋就会形容为呢破坏咗个社会和谐，或者係呢 之事啊嗰啲人 扰乱咗呢、這个主旋律嘅声音，佢哋觉得呢，佢哋咁样做，佢哋觉得呢，呢啲咁嘅嘢呢，係要去处理，去维持返一个和谐社会嘅秩序嘅。佢哋觉得咁样做呢，真係咁同我讲，佢哋觉得咁样做呢，其实呢係冇问题。 维护公义 係冇问题嘅。係啦，佢哋真係为咗社会好嘅。喂，你社会如果有一两个人，有个别嘅人喺度博出位。尋問之事而擾亂咗成個社會嘅秩序，而可能好多人呢係一知半解，聽咗你講之後呢就會喺度喺個社會上面就做一啲唔同嘅嘢出嚟，妨礙個社會和諧出嚟呢，咁樣係對個社會係冇好處，所以佢哋一定要咁做，佢哋覺得自己係睇天行道嘅、即係呢啲人呢係呀係咁樣諗佢哋，即係你可能呢我可能會覺得係咪就係佢哋唔依法治國啊？係咪無法無天？其實佢哋入邊啲人咧，有啲人咧係唔係咁諗嘅？佢哋覺得自己睇啲行道嘅。喂，你哋啲人喺度搞呢啲嘢咧，係真係破壞咗社會安定同和諧㗎。如果真係有啲人盲目嚟嘅 可能真係出嚟搵你哋去上访嘅，喂，其实对我哋都冇好处㗎喎，而家党唔係唔照顾你哋嘛，係咪先，党係有照顾你哋㗎喎，你哋咪搵党，譬如你搵人大搵啲代表嚟解决呢个问题囉，係咪先，唔係冇饭俾你食㗎嘛，但如果你哋咁样搞法呢，饭大家饭都冇得食㗎啦，即係佢哋真咁諗㗎喎。所以我听完之后呢，我就觉得真係嗰时我就觉得係地球同火星咁远嘅距离啦，而家就地球同冥王星咁远嘅距离啦，不过可能我哋住喺冥王星，佢哋先係住喺地球啦。 我哋香港啲官员都係咁㗎喇，觉得自己啱晒㗎，有乜分别啫，度度都係天涯天下乌鸦一样行。 就係啲，所以咁样。 香港係未即係 入你同埋捉咗你，冇辦法啦，所以呢啲就即係呢啲就即係。 但又屈人哋认罪，你知琴日佢。 咁共产党永远都咁样㗎啦。 即係有啲人以为佢哋 真 係坏人啊。係 啊。 唔係咯，有啲真係因为。认罪喎，原来佢哋 唔系咩叫 propaganda 啫，系咪先？ 咁样， 但香港呢啲人唔紧要，呢啲咧信呢啲嘅人，信呢啲嘢嘅人咧，我觉得咧， 越嚟越少， 唔系一定唔系共产党员嚟嘅，共产党员咧一定唔会信呢啲嘢嘅。 我哋信咩？ 信咗共产党咪信人治咯。是不是先是啊，真係党员唔信呢啲嘢㗎，係人都知道，屌等係我哋打击异己㗎啦，係咪先讲真。 咁最后会点啊呢班律师。 最后会点咪循程见囉。点咩叫循程见啦， 仲有几耐呢， 咁咩啫，係咪先。係啊。 循程几耐呢， 习近平喺度几耐咪几耐囉。 哇 係喂，刘晓波唔知去边啦而家。 陈光诚 係 咪好快走甩咗。 是不是成功成功成日咪唔知美国定乜鬼嘢，系咪有啲搞啲咩嘢先俾佢走到 啫？ 系咪先？系啊，捉多两个时啲，唔知又要去申请咩运咩运咩世界杯，成咪放翻出嚟咯？系咁噶啦，呢啲你会真系强国咩？咪金正恩一样，同啲习近平 又要高射炮，咪瞓觉嗰啲要射爆佢。 咪咯，唔犬决唔高射炮去对付你，依好文明啦，佢哋觉得咁仲唔系依法治国？喂，人哋高射炮噶， 都唔知系咪真嘅，我成日觉得。 你竟然咁样睇唔起金正恩？你知唔知香港有南韩咩北韩领事馆嘅？小心啲啊你，对住伟大嘅领袖。 唔系， 喂， 我 怼冧你。 北韩领事馆喺边？ 犬决咪犬决咯，系咪先？ 北韩领事馆喺边啊？ 好似金系金钟嘅。 可唔可以啲人话系假咁流噶嘛？ 唔系我信噶，我信噶呢啲。 佢攞嚟 concept 啲地址嚟，点解一个通讯地址嚟啫？ 唔 系一间嘢 系 嘛？ 唔系真系有， 真系有人营运紧。 唔系啊，你搞错你唔知嘅咩？北韩诶。佢国庆啊，唔知领袖今日成金正日嗰啲咩生日啊、忌辰啊咁啲嘢呢，佢搞酒会㗎，好大㗎，好多有钱都送花花去㗎，香港真係有啲有人同佢做生意㗎、 哦、 喂，你唔係你 咩生意啊？同北韩 係囉，仲有咩生意？ 高射炮啊，真係 喂你 同埋狗 嗱，即係呢度乜都唔怕讲㗎嘛，马任喂喂，老杨喺北韩，老杨喺北韩有赌场㗎嘛，老 系咩？ 系啊！ 好似搞错啊！谂下，老杨系北韩之友嚟噶，佢每年你睇翻啦，嗰啲咁嘅酒会，佢一定送个花篮去噶，好大个噶，佢系帮北韩嗰个外资投资，佢好大好多钱噶，佢系。 咁咩人先去得北韩嘅赌场啊？ 咩韩去？咪北韩就啲高级官员咯。 哦，高级官员。 咁你大陆佬咯。 哦， 咪咁系嗰班人嘅啫，唔通我同你可能 即系来来去去唐水，系啦，唐水， 喂， 来来去， 咁北韩自己印美金噶嘛，大佬啊， 系咩？ 都知啦，喂，屌，要咪俾咁多钱啫？喂，你估今仔去瑞士读书嗰啲钱都俾佢嚟噶？佢自己印出嚟噶嘛？你咁搞错啊？你都有睇啦， 梗唔系嘛？你讲真定讲假噶？ 喂，佢咪边有咁多外汇啫？屌，佢咪美国佬？喂，你估佢发展核武啊？做乜？佢核武就拎同美国佬讲数，美国佬咪俾两块电翻佢，你自己印啊？咁样啫嘛？喂，成个世界系美金，你印多啲啊？你印多一亿半亿出嚟，唔理你啦，大佬，黐线嘅。 咁我印嚟俾你好少啲啊？ 系咪先？ 俾你点咁印得？ 唔系佢制裁紧佢嘛？佢唔好同佢做生意。 横掂都系台底咯。 系咪先？咁俾两块电板你自己搞掂佢咯，你自己印啊，卡都唔使碌添啊，系咪先？喂，你估喂唔系你估金正恩可以戴啲名表啊咁嗰啲嘢？大佬，咪瑞士读书唔使找数，美金找数噶嘛啲大佬啊！你话喂佢啲武器你估真系买到俾人咩？佢出嗰啲武器咩 ？AK 成日识嗰啲武器？ 佢印美金系印俾自己噶，佢唔 印去找数啊嘛，大佬。 佢嚟找數嘛，唔係喂佢賣啲咩啫？賣佢北韓有咩生產啊？ 係咯，我就有咩生產？我仲有賭場， 北韓有咩？唔係賭場唔使做噶嘛，佢俾女佢得噶啦嘛。 北韓有咩啊？ 北韓你嘛嗱，第一糧食， 南韓都 自己都 食，都冇得食啦。 你話啲武器，啲武器喂流到震啦。 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去北韓旅行 㗎？哦，可以啊，北韓喂你唔係啊，唔煩㗎， 唔煩。 你去到北京，你去到大陸，你去北京或者去到哈爾濱，即係黑龍江嘅地方咧，係有啲旅行社咧，你可以去㗎啦。你載團去得 㗎，佢 唔係啊！你好 strict 嘅喎，佢電話咧，你係啲過關嘅時候就 唔係㗎。佢俾站咪，佢唔係有冇嗱有冇嘢睇就另一回事。不過佢有查行程嗱，譬如一定要睇嗰啲領導人嗰啲咩遺體啊、墓啊、咩咩太陽宮啊，咁每一定咩搭地鐵啊。跟住你條街咧，我未去過啦，因為真係我真係冇去啲地方。我同你講，條街咧一天光啲人行曬出嚟嘅，全部都做戲㗎嘛。 咩啊？ 你唔知咩？搞错啊！ 呢啲我知，呢啲我知啊。 佢咧啲游客啊，嗱，譬如我同你，譬如我同 佢 set 咗段 route 俾你， 我哋参观啦，我哋去参观。佢咧就每一团一定有一个指定导游，那个导游咧就叫做 tour guide 啦。其实咧就系监视你哋嘅，你哋唔可以随便影相，你哋只有去到某啲嘢去影相， 佢要 你影 啲影 相嘅，唔可以随便影条街。 佢收埋晒你电话嘅， 系啊，你哋唔可以影随便相。嗱，呢度影得就俾你影，你如果去第二方影咧，佢会收你嘅，唔俾你影嘅。好啦，跟住你，譬如你去搭地铁，你去行街，你去嗰啲友谊商店，全部人都系报警版嚟嘅，啲人冇嘢，北韩冇经济活动噶嘛，嗰啲人扮翻工嘅啫，同埋咧。真系噶，你同埋咧好多嘢，同埋譬如你搭车经过北韩嗰个首都叫咩平壤嘛， 平壤 你见到佢咧，譬如你搭车经过平壤啦，好宏伟大厦啦，佢开灯啦，入边其实乜嘢开眼灯乜都冇噶，同埋咧系得好似大三巴咁样咧，得前面嘅咋，后边系冇嘢噶，真系噶，系啊， 其实系影城， 系啊，影城嚟嘅咋，系啊，佢俾你睇嘅所有嘢都系假噶，佢系啊，真系噶。所以俾你睇嘅都假嘅。我識有個有朋友去酒店嗰度啦，佢夜晚上酒店啦，咁啊但係冇雞叫啦，咁佢落去樓下就唱 K 啦，咁唱 K 面有妄想㗎喎，喺北韓 係啦， 有面有妄想啊， 但係就好貴啦，咁啊落去唱 K 啦，佢你落到去咧，佢先至真係著燈俾你喺度唱㗎咋，咁啲歌打係唔知乜鬼歌嚟啦， 係 啊，咁嗰啲嘢啦，肯定冇啦，係鄧麗君都冇啦，咁你咪叫做即係佢話俾你知，即係依個朝鮮人民共和國咧，都係有 K 唱嘅咁樣咯。有噶嘛，大佬？我哥上个星期睇新闻，你前个星期睇新闻，呢个原来北韩有一门有间有个养殖场系养咩养水鱼嘅， 真 系喎，真噶。金正恩去到咧，系咪金正恩啊？金正恩去到咧就话：喂，你哋养到啲水鱼死晒嘅，跟住嗰个水鱼场嗰个经理咧，嗰个负责咧打靶都识，真系噶，你咪打靶咯。喂，呢、這个水鱼场。是我老豆叫你哋开的喎，你养到水鱼死晒嘅。 今日死 打靶。是啊，因为养唔好水鱼打靶。 哇黐线㗎。我想生喺嗰度真係寨王我觉得。 呢啲嘢系咪先系啊 几幸福。你有冇兴趣去旅行啊 冇。 几幸福你话但系咪先 真系。我都唔明点解有人去北韩旅行。 见识下嘛。 唔系佢呢几年呢佢系搞一年应该最少搞一次定两次嗰个国际马拉松㗎。你香港都可以報名，香港人可以報名，佢有機構係專係幫你辦手續，你係去北韓咧跑去平壤嗰個國際馬拉松嘅，好多香港人真嘅真嘅，唔係嗰個馬拉松就真嘅，但係你喺馬拉松跑嗰時見到嘅嘢係假嘅， 係啲影城， 係啦嗰啲嘢嚟嘅，係啦咁樣咯，係啦你有成你自己跑嘅成績係真嘅，係啦其他人嗰成績我唔知道， 獎金就係你咁自己印嗰啲， 好似。我话嘢冇咩，我话嘢冇奖金，我话嘢冇奖金咯。 斋跑啊！ 斋跑咯， 系啊，有嘅。转头翻嚟讲区选啊，休息一阵。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